小伙子们追酷，女孩子们呢都跟着进了裁缝铺。眼下追求独特品味的女孩子都以定制衣服为时尚了。现在的裁缝铺专门制作时尚充满个性的时装，虽说价格比商场里的成衣要高一些，但风格独特，仅此一件的衣服的确天下难得。更何况这就是专门为你量身裁剪的。来听陈红演唱的《走在长安街上》，感受古老和现代的碰撞。 风中伫立在中央门前，等着你的出现。等到了日落公园，黄沙满屋，雪地冰天，恍惚在煮酒之间，想起你的壮语豪言，躲进你温暖的胸前。经过了多少风雪，遮不住的容颜，前世才匆匆踏过，今生却又和你相见。恍惚在一瞬之间，也许为了一个誓言，我不敢相信这巨变。千年的沧桑，你的无言，你却牵动全世界的双眼。遮不住的容颜，前世才匆匆踏过，今生却又和你相见。恍惚在一瞬之间，也许为了一个誓言，我不敢相信这巨变。千年的沧桑，你的无言，你却牵动全世界。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传统变时尚，还让很多文艺界人士找到了灵感，还有很多老歌经过重新演绎组合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感觉。就比如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浏阳河2008。 过了几道 生那一年，蝉声的夏天，那只小手学会了道别，也剩下明天。一首歌是一条河，流过寂寞，流入梦，让我经过你那些的经过。 足够细心，会发现生活中传统变时尚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如曾经沉寂了很多年的点心匣子，如今又成了走亲访友的必备礼盒。旗袍如今也随着电视剧火了一把，还有玉镯等工艺品也因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重新流行时尚了起来。说到底，传统是不是变得时尚，最终还是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大有关系。一起来听羽泉带来的《最美》。在寻找美的过程中，喜欢传统的人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最爱。好了，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绝迹的罪。哦哦，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想得无法入睡，送你的十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